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喂，好啦，上个礼上一集呢就跟大家讲了，哇，世界杯的大白象工程是什么啦，咁我又镜头一转咁就跟大家讲下啦，哇，可能大家对于呢个 topic 觉得，喂，关足球事咩，喂，你唔好讲呢啲嘢啦，呢、這个呢啲嘢唔应该喺呢个咁嘅特备特集嗰度出现㗎噃。嗱，但係呢正想讲就话，如果唔系有世界杯嘅时候呢，你哋都未必会真係关注到呢样嘢㗎。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嘅世界杯喺俄罗斯进行，俄罗斯呢就一个，你又可以话佢又既有神秘，但係呢又富强国色彩嘅地方，咁啊，即係可能大家未必係好知道啊，以当代嘅俄罗斯入面嘅社会发展係可能去到边度，咁可能最多嘅大家知道啊，普京囉同埋普京囉，咁但係佢而家入面嘅发展係点样呢，喺呢个普京呢个极权政府带领之下，究竟呢、这个国家喺我而家讲緊嘅呢条道路上面係行成点样呢，亦都呢我而家讲緊呢样嘢呢係都会关到足球事嘅，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如果阁下真係同我哋嘅其中一位主持人啊 7.5 一样呢，咁嚟緊都要去睇呢个世界杯，有幸啊攞到飞啦，抽到飞啦，真係去出席呢个世界杯睇呢个赛事，或者甚至乎呢个暑假都要去感受下气氛去俄罗斯一趟，咁就游览下嘅话呢对你嚟讲都系紧要㗎，都要知道呢样嘢㗎，咁样。咁虽然就作为游客嘅未必系好大影响啦，始终你唔系住喺嗰度，但係话呢样嘢呢好敏感㗎。咁就讲緊呢就系网络嘅世界，咁俄罗斯嘅网络世界系点样嘅呢，咁其实几有自己嘅一套㗎，咁喺俄罗斯网络世界，咁唔同我哋而家哇，一打开一有 Wi-Fi 连线就可以上呢度上嗰度。嗱，首先俄罗斯呢就唔系咁样嘅。咁佢哋其实呢本身呢喺个科技嘅发展度呢已经系几行得几前㗎啦。喺近啲即系自从解体之后啊，自从苏联解体之后呢已经行得几前。咁前嘅意思系直头啦，因为呢你知道啦，普京为首嘅政府由戈尔巴乔夫去伊利钦，即系再去到往后嘅政权，亦真系啦，真正想发展俄罗斯本身嘅优势同埋经济，咁啊经过咗前苏联嘅漫长同埋较为黑暗嘅阶段之后咧，真係想推展呢樣嘢，咁去到普京呢個年代更加係啦，咁雖然普京佢就將所有大權就集中曬自己嗰度，但係佢始終都係想個國家呢就發展得好嘅，呢個就毋庸置疑，咁佢手段係點呢，我就今日唔係今日討論嘅話題啦，當然。咁但係佢為首嘅政府呢就致力啦，就開拓咗俄羅斯喺科技上面，包括喺航空啦，包括喺太空啦，太空嗰方面都係啦。咁航空方面你見到嘩，而家俄航真係可以改革到一個大家都覺得咦新真係冇咁驚嘅階段啦。咁真係入面嘅服務又好啦。咁航空嘅設備就真係完全係同以往嚟講係差好遠啦。咁亦都喺個科技上面呢 好多好多嘅发明做咗出嚟啊，包括系以 A 啦、人工智能啊，或者系以机械人为首嘅一系列嘅发明咧，咁啊好都系喺世界嚟讲都系慢慢都得到嘅认同嘅。咁、所以喺個科技上面呢，俄羅斯就真係無庸置疑係越嚟越行得前㗎，就呢樣嘢一定要講明。咁、甚至乎呢，因為喺個科技上面想發展呢，咁啊而最緊要就喺想喺網絡上面，即係網絡嘅世界上面，俄羅斯都想發展自己嘅一隻個席位喺世界上面，甚至乎係有超越世界嘅野心。咁、就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咧佢哋將點樣發展嘅科技咧，嗱真係唔係好似香港啲科學園咁樣咁嘥氣啦。呢啲就真係唔係執個擺字，佢真係咧發展咗一個類似美國直谷嘅科技園或者科技中心。就真正喺莫斯科度，我唔記得係好似係莫斯科入面係有嘅，係有呢個咁嘅科技嘅中心啦，真係成個中心類似直谷嘅形式嚟有進行嘅。咁入面除咗好多高科技嘅公司之外，亦都包括網絡啦，網絡嘅平台啦。咁就網絡平台其實就喺近年俄羅斯或者係社交媒體咧，喺俄羅斯嗰度俄羅斯個角度入面咧，都有不錯嘅發展啦，都有自己嘅一套發展啦。咁就隨住其實近日都有新聞話咧，俄羅斯直頭喺想喺暑假開始嗰陣時，即係嚟緊今年暑假開始咧，就直頭係想自己自立一個 server 喺用全國用嘅，咁點解呢？因為而家所有嘅 server 呢伺服器呢其實都係會入去 ISCNN， 即係類似一個真係世界性嘅組織嚟到管理呢個所有嘅 server 嘅。咁世界性嘅所有嘅 server 應該冇講記錯係有十零個㗎，咁每十零個入面呢其實都有最 top 嘅 domain，top 嘅 domain， 咁 top 嘅 domain 就包括各國家嘅本身嘅資料啦，同埋個伺服器啦，然之後就一路咁樣分支拆散落去啦。咁當然我唔係 IT 人，我就唔可以詳細地解釋俾你聽啦。咁要等 IT 人啊，咁或者一慈山嗰啲啊，真係補充下啦嚇。咁但係個形式就係咁樣，但係咧佢而家就想咧。哇！開創一個咧，真係貨金磚五國，金磚五國，因為包括係巴西啦、俄羅斯啦，即係佢自己本身啦、印度啦、中國同埋南非，就係、是、想開個網絡咧，俾五個人用嘅。咁跟住，喂，唔係印度唔係呢方面好勁嘅咩？啊，點解佢又自己唔可以開創個網絡咧？因為印度始終呢個咁嘅國家。民主咗，我都係稱佢為少咗偽民主啊！偽民主咗成幾多年啊？哇，成六啊年，即係成七啊年啦！由金地獨立開始，但係咧冇一個政府真係可以好長穩嘅，咁所以佢哋本身嘅人才咧都係外流到去美國，咁佢本身雖然有所謂嘅。科技公司或者係甚至乎同網絡上面有關嘅公司都會成立到，但係始終啦冇啊！而家俄羅斯咁中央管理啊嘛，因為其實俄羅斯係而家想國家想真係想發展呢樣嘢啊，咁所以成個而家就係啦，以俄羅斯本身嚟到做到牽頭，想帶動翻，喂，唔係就係你哋西方國家話曬事㗎，我哋自己咧。嘅國家都可以有個自己網絡嘅，我係鍾意個網絡入面有乜就有乜。嗱，呢啲最大嘅原因就係咧，因為想俄羅斯想保持翻啦。唔係就係金磚五國啦，當然，但係係最主要保護翻自己國家入面，我想要乜就有乜嚇、啊，真係。因為點解要整個自己個 server 咧？咁自己個 server 梗係可以自己嚟到管理啦，即係唔需要受 ISCN。AN 呢個咁嘅組織嚟到管理，因為好多時咧，如果雖然佢哋而家本身有一個好大嘅 網網外嘅集團啦 ，mail.ru， 但係所謂嘅 mail.ru 咧，你 .ru 咧，其實咧都要都要授權於嗰個組織嚟到管理嘅，即係你唔好以話啊，我譬如你俄羅斯想話啊，我想咧某一個組織或者係某個國家入邊嗰啲資訊啊、網頁啊，甚至乎係。最緊要佢係因為網絡係咩呢，就係好多 data， 好多數據齊集咗混雜咗喺個雲端或者喺個網絡入面。佢係想將呢啲呢，如果想將呢啲呢一次要查除呢，你唔可以咁做嘅，唔可以單方面提出嘅，唔可以嘅。亦都就算會查除咗呢，只不過你可能喺你自己個網絡入面唔好，但係其他地方仍然都會，其他國家仍然都睇到嘅。咁所以啦，有見及此，我諗係俄羅斯係因為呢個緣故想自行啦控制住成個網絡世界，所以呢就嚟緊啦呢個夏天，我諗事在必行㗎啦。咁爭在佢哋點樣去落實嘅啫。咁就其實開採個網絡呢，自己一個網絡呢，其實好簡單嘅，即係根據專家講呢，你只要買有個 set up 咗個 server 同埋有相關嘅技術呢，其實係以一個幾較為低嘅價錢其實都可以做到嘅。啊，呢、這個就技術上面乜嘅問題，最大嘅問題係你執行上面究竟係點樣呢，即係其他國家會唔會肯俾你咁做呢，呢樣嘢呢我諗係要到時睇下報道係點樣啦。咁所以呢俄羅斯本身呢，其實而家呢個網絡呢，我諗係正面臨一個大嘅變化，要一個好大，未可能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變化都未定嘅。咁喺呢個變化未嚟之前呢，即係可能呢個變化應該就唔會涉及你世界盃嗰時㗎啦。咁世界盃嗰時呢仲係因為佢哋係諗住8月份做嘅，就報道所講啊，報道當然啦，時間隨住時間嘅變化，佢哋個報佢哋個timeline 可能會有變化㗎。啊，呢樣嘢我唔擔保，但係呢一刻呢就話俾你聽，今年嘅暑假呢，俄羅斯個網絡嘅世界呢將會有大嘅變化。咁啊，喺呢個變化未出現之前呢，其實呢大家都要留意㗎。當你哋呢去到呢個角度嘅時候呢，其實你見到入面嘅社交媒體同埋個網絡上面要需要注意事項都不少㗎。咁例如呢，首先網絡上面呢，而家呢佢哋本身當然啦，就未係有自己國家嘅一個 server 獨立嘅運作，但係佢哋呢個國家通訊管理局啦，類似啦，因為個名字太長啦。咁啊，我以翻香港個譯名嚟到代表啦。通訊管理局咧，咁咧就將，其實就都唔佢係執行嘅啫，只不過係上頭，當然係普京為首嘅集團咧，就講話喂，你咧嗱，真係要 block 曬所有我哋唔想睇嘅嘢，或者唔可以俾佢哋知嘅嘢。咁譬如就好多啲同志平權啦，咁就政治好敏感嘅嘢啊，咁啊一定係個，尤其是係關於以前有啲佢哋同呢啲烏克蘭啊鬥爭啊，或者係同其他有政治取態嘅議題嘅團體啊，或者地方啊等等嗰啲網頁咧，都一拼散場。仲有啊，佢哋都會望好想將一套咁嘅好較為好嘅理念，所謂覺得好良好嘅理念啦，即係好似中共嗰啲啦，就灌輸落去個國民身上嘅。咁所以啲咩色情啊、暴力啊等等嘅資訊呢，亦都一次過會 block 曬嘅。咁嗱呢樣嘢呢就要大家留意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想睇到以上有關嘅資訊呢，即係唔係當然我唔主張即係將有關暴力資訊就大家成日睇啦，但係如果其他頭先嗰啲資訊呢，大家係都係有心喺女俄嗰陣時睇到呢，咁都會有渠道嘅。咁而家其實好多當地嘅居民啊，其實都好醒目㗎啦。咁用嗰啲 proxy 啊，用啲其他嘅伺服器啊，咁嚟到繞過本身國家 block 咗嗰條線路，然之後就可以攞到嘅。 咁正所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場梯嘛，其實係好容易，即係而家咧好多方法，坊間好多渠道可以做到嘅。咁但係呢、這個始終咧，你繞過咗，但係有啲網頁咧可能都真係始終都係搞唔掂嘅。咁啊，隨住而家俄羅斯啦、日益真係對呢樣嘢加強啦，雖然係執行上面咧，往往咧好多漏洞出現嘅。咁如果唔係咧，就唔會有人繞過咗呢、這個咁嘅。咁嘅 blog 呢個 blog， 然之後就可以得到有關嘅資訊啦，係咪先？咁但係隨住咧，我諗係而家俄羅斯政府嘅趨勢咧，係日益即係對網絡上邊係做多啲監控啊。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去到時去世界盃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呢樣嘢啦。首先，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大家可能就可能覺得哇，有少少唔適應㗎。咁啊，因為咧，俄羅斯呢個角度咧，其實咧同真係你如果你入到去呢個國家呢，其實真係呢要將自己所有嘅社交媒體呢要變動起來。啊，點解呢？因為呢而家俄羅斯入面好注重嘅，佢哋都唔會 block Google 嘅，唔會 block 咗Internet 嗰啲嘅 ,Internet Explorer 嗰啲都唔會點 block 嘅。咁但係呢佢哋Yahoo 嗰啲 ,Yahoo 都好似冇 block 嘅，應該冇 block 嘅。咁但係有一樣嘢好緊要啦。咁就係呢，佢啱啱兩年前呢就已經啦，有個姿態擺出嚟呢，就其實都覺得危險呀。對於 Google 呀同埋 Yahoo 嚟講，就係、是、因為佢將 Link Edit 呀，咁將呢個呢，即係本身呢個呢，就其實而家好多人用㗎，咁將自己啲 profile 呀擺曬上去，然之後呢就做，甚至乎係將自己嘅 profile 做啲宣傳，因為自己都會寫到啊，我以往有咩經歷啊，將成個 CV 擺咗上去嘅。咁然之後亦都係好多團體咧，好多機構咧，商業機構又好，政府機構又好等等咧，都會將利用呢個 link edit 咧，就將自己個資料擺咗上去，作為一個 promotion 啊，作為一個宣傳嘅作用，俾人更加知道佢哋嘅存在。嗱，呢個咧其實都係等於一個社交嘅媒體嚟㗎。咁因為本身佢哋入面都有啲可以做啲內部嘅 message 啦，可以 send 啲訊息啦，咁亦都可以知道大家嘅本身嘅對方嘅來頭啦等等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喺個策略性上面咧，點解俄羅斯會想 block 呢樣嘢咧？就因為亦都會潛在咗有個危險性嗰度，因為佢哋好保護自己嘅，咁啊好驚咧啲其他啲第三者啊，甚至乎佢好驚啲黑客咧就入侵佢哋嘅，咁樣。咁呢樣嘢其實本身俄羅斯好出名咧，就係黑客嘅，黑客就大家都見都睇個新聞都好多話，喂好多國家都中招喎，咁啊佢哋自己咧都要保護翻自己嘅，原來都唔想啲恐怖分子呢，就或者其他即係網絡世界上面嘅恐怖分子，或者係真正嘅恐怖分子呢，都可以肆無忌憚咁樣呢，就將成個網絡咁樣摧毀咗嘅。咁所以呢亦都係想將 Link Edit， 因為就本身佢哋亦都可能尤其世界唔同國家亦知道好多唔同嘅組織，好多唔同機構，咁有啲機構呢佢哋都想唔想國民睇到嘅，咁所以呢個姿態就好明顯啦，就兩年前已經將呢個咁嘅社交媒體呢就 block 咗，咁呢即係難保一日呢佢 Facebook 啊同埋 Google 嗰啲唔 block 㗎喎，而家仲有㗎，咁呢其實呢有見及此，因為其實有講要講返啦，咁俄羅斯政府係咁樣，但係國民呢個取態係點呢？有好多個國民其實都已經諗緊，咦其實而家所謂嘅網絡嘅安全同埋網絡嘅私隱係咪已經同埋仲係存在緊呢？咁樣咁雖然國家呢就有一套呢，就話啊而家我就限制住你，就保護住自己國家嘅安全，但係呢同時間其實國家都做緊一樣嘢，我諗好多國民都知道啦。咁就由90年代開始咧，佢哋就做啲竊聽啊，同埋竊取資料嘅行動啊。咁啊呢樣嘢已經有曬報道噶啦。咁啊當陣時未係真係個digital啊咁發達嘅時候咧，佢哋咧已經係透過電郵嘅形式咧，你要竊取 有關國民資料啦。嗰竊取個行為咧，唔單止係針對住某一個機構或者某一個政治團體嘅，係成個國家嘅國民都會受到影響。爭在你，爭在上頭，究竟攞唔攞你啲資料啫？咁所以其實而家加上咧，所有其他地方啦，譬如唔係單止俄羅斯，其他地方嗰啲資料咧，越嚟越唔受到保護啊。咁所以咧，俄羅斯嘅國民咧，好多都咦覺得喂。其實開始諗緊，究竟而家我哋上網究竟安唔安全嘅呢？我哋係咪有需要去發掘咗一個自己嘅新嘅交流媒體嚟到保障自己嘅私隱呢？咁咧所以咧，其實坊間嗱真唔係有呢個又唔關俄羅斯政府事嘅，咁就係、是、坊間咧已經發掘咗新嘅社交平台模式啦，咁啊。要講呢樣嘢，一定要帶到就以有俄羅斯蘇格貝治之稱嘅杜洛夫啦。咁啊，呢位後生仔咧，咁其實個經歷咧都有少少似蘇格堡嘅蘇格貝治嘅。咁啊，本身佢都我記得都係讀商業出身嘅，但係咧到讀搞下咧，就以一個 forum 啦，或者以一個網上面好簡單嘅 group 仔形式咧，就開拓咗呢樣嘢，就希望咧就入邊個 group 咧，最主要佢開呢個原意就係咧，喂，真係唔想而家好多樣嘢都係受到規限，或者受到人哋嘅侵擾，我哋真係想有一個平台係可以完全係可以自由發表自己嘅想法同埋言論，咁啊由呢個開始，咁咧逐漸發展咗咧。一個新嘅社交模式啦。首先就第一個就係 VK， 個 VK 咧所謂就 contact 啊 ，KOTAKY 啊，應該就係呢、這個。嗱、這、呢個咧，我諗你哋去，如果你哋去俄羅斯咧，一定要留意啦。咁、如果你想同當地嘅人咧去到做啲聯繫啊，或者喺呢個角度生存咧，一定要開呢個社交嘅平台。咁啊呢個 contact 或者 VK。簡稱 VK 嘅形式咧，其實係好同 Facebook 係非常非常之相似嘅。基本上佢 function 咧差唔多幾多嘅，又可以將 profile 上去啦。咁就當然啦，你就可以選擇自己未必將所有嘅自己嘅相片擺上去嘅。咁但係咧。contact 咧就基本上咧又係啦，好方便嘅，人哋揾你嗰時，咁人哋咁甚至乎可唔可以有啲追蹤嘅形式喺入面呢，我就唔好記得啦。但係呢樣嘢呢好方便嘅緣故，就係因為你係可以上網，亦都可以自己開個 group， 好似啲 Facebook Messenger 咁樣，好似自己開 group 入去嘅。咁佢哋就其實開呢個原意就係想呢就加強返啦自己個國家同埋周邊其他嘅國家，譬如啲烏克蘭啊、斯拉夫族啊嗰啲咁嘅國家咧，就希望啦，藉此呢個新媒體咧，就有自己嘅一個溝通嘅渠道，咁啊咁樣，因為佢所有嘅 contact 咧，入面所有嘅嘢咧，我諗都係以俄文為主嘅，咁、當然係咪會有嗱？而家真係順便 check 一 check， 係咪會有其他嘅文咧？嗱都有㗎，係有㗎，咁好多你見到，因為佢號稱咧已經係全個歐洲嘅非常之強勁嘅社交媒體，已經超過幾多萬啦，超過成一億人用㗎啦，一億人用，咁樣佢號稱啦，號稱咁多嘅人用啦，咁當中係咪真係呀？當中都會有香港人用㗎喎，而家睇到呢有香港人開埋用㗎，咁呢個風潮呢就唔單單只係喺俄羅斯或者歐洲嘅，香港都開始有人熟悉呢樣嘢啦。咁所以嗱呢個呢佢寫呢就話想真正呢就做到一個團結人民啦，咁亦都係可以真係創立到一個更加直接同埋方便嘅簡單嘅溝通嘅模式嚟到做嘅。咁啊呢、這個 contact 呢就其實呢個杜洛夫開始嘅，咁中間其實都因為呢你都知道啦，開呢個咩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肯定會吸引上頭嘅眼睛注視㗎啦，肯定會㗎啦，話你呢個咁大嘅社交媒體話唔容乜意，真係我可以好輕易咁你哋咁多人 就互相通信，跟住咧就可以組織一個大型嘅社會運動嚟反我㗎，係咪先？會㗎喎，會唔會咧？咁啊喺 VK 呢個網絡入邊咧，其實佢哋都曾經試過嘅。真係有意無意都試過呢樣嘢㗎。咁譬如之前大家有睇新聞都成日都見到俄羅斯咧有啲係反政府嘅示威咧，其實就有當中咧係 VK 係有參與，亦都係有集結到啲人㗎。咁所以杜洛夫就其實有咧就透過可能俄羅斯政府嘅間接介入，就將所謂嗰啲股權咧就轉猛咁樣轉讓啦，然之後就成為咧入別佢哋入面分裂啊，分裂呢個機構入面咧一個好主要嘅單位，咁啊甚至乎加入俄羅斯政府啲親信嗰啲富豪啦，因為佢大把富豪，嗰啲富豪咧都係親普京嘅，咁啊所以佢哋就好容易咧就以財技咧就將成個 VK 嘅架構咧就拆散佢，因為 VK 嘅架構本身嗰啲董事咧就可能得嗰四名董事嘅啫，咁啊要真係出一個決定咧，就真係要咁多董事咧就要岌頭先肯嘅，咁所以咧有見及此，真係啊你搞呢啲乜嘢嚟到冚我政權啦，我就用啲財技嚟到搞散你啊，咁啊所以而家 VK 咧。就基本上呢就唔係杜洛夫話事㗎啦，雖然啦叫做之前都仲係 CEO， 而家好似都唔係，而家唔係 CEO 啦，咁因為杜洛夫呢就轉移陣地，就另一個媒體社交媒體呢就開咗啦，咁呢個大家都要留意，當你去到俄羅斯嘅時候呢，咁見到應該非常之多人用呢個㗎，咁其實除咗頭先 VK 會多人用之外啦，咁就頭先 VK 個正確嘅名應該係 VKONTAKTE 啊，呢個咁嘅社交媒體。咁另一個社交媒體咧，係近年杜洛夫咧就轉移陣地啦。咁啊，發覺呢個玩唔掂喎。咁啊，做唔到我嗱，真係孤物論係唔係佢真係想保持個初心咧？呢、這個就唔知定係真係純粹生意上邊失敗，或者係真係唔掂啦，喺個中公司入邊逃走，然之後自立門户，就號稱真係以公義行先。跟住做咗個媒體，從而就再搵多一次水呢，呢、這個我就唔敢講，但係如果從佢個行為或者個說話嚟講呢，佢就基本上仍然都想有個真真正正可以俾俄羅斯人或者係俾周邊其他國家嘅人係可以自由結社發表意見嘅一個媒體，咁佢就開咗 Telegram 啊。咁 Telegram 呢其實就又好似而家嘅 WhatsApp 咁樣㗎。咁、個界面啊同埋入面嘅 function 呢都好相似㗎，所有嘢。咁呢個 Telegram 呢又開始咗呢樣嘢喎。咁但係呢又係啦，咁就因為隨後呢之後建立咗呢就多人用啦，多人用之後呢又係成為一個社會運動的一個平台啊，變咗就好多而家可能示威啊、反政府行為啊，亦都係有陣時透過 Telegram 呢個咁嘅途徑嚟去做。Telegram 亦都係啦，唔單單只係當地人用嘅，其他唔同國家嘅人咧都用緊嘅，所謂 Telegram Messenger 係用緊嘅，咁就已經咧又係啦，已經去到2億嘅人次使用。咁佢個 message 嘅界面啦，亦都係啦，咁亦都係可以俾 iPhone 啊、Android 啊、WP 啊呢啲咁嘅平台用嘅，咁樣。咁睇下點樣用嘅啫。咁佢一打開個版面，其實就可以見到好多人嘅相啦，亦都係有啲似 Facebook Messenger， 但你再撳入去嗰時咧，就其實係好同個 WhatsApp 係完全係冇乜大嘅分別嘅。咁佢創立咗呢個咁，亦都係好標榜 free and open 呢樣嘢啦，同埋 private 啦。因為我頭先講咗咧，真係佢哋想創立嘅呢樣嘢，其實都想咧個人自己嘅私隱咧可以得到保護啊，就唔使俾而家國家進行嘅呢個咩活動咧嚟到影響啊。咁、國家其實除咗嗱，國家做呢樣嘢咧，其實係幾吊鬼下噶。咁一來咧就想保護下，唔 國民或者保護國家唔受第二國家嘅騷擾，即係保護自己國家嘅私隱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就剝削國民嘅私隱，咁啊真係不停咁樣咧嚟到做嚟到攞曬自己國民嘅 data。 因為點解咧？因為要呢度做一個註腳，就係咧所有外來嘅機構，不論係可能係財務機構又好，集團，甚至乎所有同通訊有關嘅機構，當你去到俄羅斯要做啲嘢嘅時候咧，或者係要落腳嘅時候咧，真係啦，我個國家其實要規管住，喂，唔該你將啲 data 俾曬我哋，上繳曬，加密咗之後咧就俾曬我哋。咁咧個加密嘅意思就係因為，喂，你加密咗之後，我咪搞掂咯，咪可以攞到咯，得你先可以搞，得你先可以解封啫嘛。你俾咗我，我就可以啦，任意點用就點用，咁啊任意點樣搞其中一個，搞其中一個團體就搞其中一個團體，好方便，成件事非常之方便，所以調過啲地方就喺呢度。咁而家 Telegram 咧，亦都係標榜緊呢樣嘢，但係捱得幾耐咧，唔知㗎。即係如果喺俄羅斯國內捱得幾耐咧，真係唔知㗎。咁所以要睇下啦，因為其實而家普京個政權咧就越嚟越真係揸得越嚟越緊啊。對呢樣嘢本身佢頭嗰幾年冇乜點規控㗎，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就做咗全面性嘅控制啦。咁啊，甚至乎比其他地方就更加之和睦不及，比鄰近嘅國家。比南邊嘅南方嘅國家啊，所謂南方國家啊，就越嚟越猖狂。咁所以Telegram 呢樣嘢，希望睇下 keep 到幾耐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咧簡單啲嚟講，我去俄羅斯咧，你就見到啦，話呢兩個社交媒體咧就用得好多嘅，咁大家就唔使覺得奇怪，唔好覺得新奇。呢樣嘢咧已經維持咗好幾年㗎啦，同埋咧喺世界上邊已經開始瘋狂咁樣用㗎啦。咁樣，咁所以俄羅斯嘅網絡世界究竟會係何從呢？咁啊，呢樣嘢我諗之後可能其他節目啦，係需要探討下嘅。咁啊，但係對於足球嚟講呢，要講翻足球啦，就唔好成日講得咁鬼遠啦。咁樣對於足球嚟講，我諗個影響真係唔算太大嘅，因為本身足球又唔係呢啲好有高度機密性嘅嘢，係咪先？亦都咧，國民係應該或者世界各地嘅人咧，係可以全面咁樣監控，即係全面咁樣睇咗所有嘅球賽同埋所有嘅新聞啊。除非咧，嗱有啲新聞咧，我諗有啲俄羅斯有啲會有機會睇唔到咧。譬如啲會唔會從嗰啲種族有關嘅新聞啊，即係種族歧視嗰啲會唔會唔睇唔到咧？咁啊，可能對自己本身俄羅斯辦呢個國家辦呢個世界盃嗰啲負面嘅評論咧，會唔會西走埋咧？嗱，呢樣嘢大家都要留意㗎，即係大家當到咗嗰度就不妨 search 下呢樣嘢啦。到時會唔會真係會 block 咗咧？啊，呢樣嘢就真係要大家要留意。所以咧，其實係喺個網絡嘅媒體入邊咧，同埋有一樣嘢都要大家都可以到時真係有幸入場嘅話，就留意究竟入邊嗰啲 WiFi 設備同埋嗰上網設備係咪都 OK 咧？咁理論上應該都會整得好好嘅。咁啊，亦都因為有七個新嘅場館啦，正如我上集所講，咁啊，所以入邊咧理應咧佢點即係呢啲咁嘅假大空嘅。運動咧，或者嘅 camping 咧，運動咧就肯定啦，就將所有嘢就收集得好好嘅個表面上面。咁所以表面上面個網絡咧，就應該啲 WiFi 網絡啊，或者上網嘅網絡咧，就應該會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喺個內容入面咧，會頭先我所講嘅嘢啊，或者係當陣時啦、嗰陣時啦，你都知道所有嘅大型嘅運動會都想好。平和同埋完全冇零暴力之下進行㗎嘛，所有政府都想㗎啦，咁就真係好希望可以安然咁度過。咁啊，究竟啦，到陣時嗰啲反政府示威啊，或者係透過頭先嗰兩大嘅網絡媒體，會唔會進行啲即係其特別嘅運動嚟到抗議呢個世界盃咧嘅進行咧？因為其實呢個世界盃，我諗佢本身入面都 用咗好多錢㗎啦。咁啊，嗰啲錢雖然啦，雖然我想講，而家好多國民其實都支持普京嘅，咁但係反政府嗰個勢力咧，仍然都存在一定嘅數目。咁啊，究竟入邊而家嘅國民咁點看待個世界盃咧？咁啊，呢個世界盃其他有關負面嘅評論啊，頭先所講或者係有敏感嘅資訊，會唔會究竟都會被篩走啊？咁甚至乎個其他俄羅斯入邊個有反對派啊，會唔會係亦做啲嘢咧？我諗到時大家都可以即係去到當地咧，係要值得更加留意下呢樣嘢㗎。咁所以咧，網絡世界咧。絕對係關世界盃事㗎，咁啊，起碼如果你網絡冇，如果你網絡個世界真係 block 得多嘅話，或甚至乎，如果即係 touch wood 講句，即係因為而家所有網上邊嘅資訊咧，同埋個網絡咧，都係靠好多時咧，或者係上邊儲存咗嗰啲 data 咧，好多時都係靠海底嗰啲嘅喉管啊，因為海底係好多嘅。好多嘅有線系統、有線系統嘅裝置啊，咁啊，佢哋就基本上咧，所有好多時咧，咁甚至乎啲機密性嘅資訊咧，佢都分門別類就擺咗喺，又畫好曬話呢個海域咧就擺呢啲 data 嘅，嗰度海域咧就擺其他譬如其他政府機構入邊啲 data 咁樣嘅。或者係相對於個其他啲網絡光纖嘅傳送咧，都係擺曬於海底入邊嘅。咁啊，海底佔咗大部分啦，當然就唔係全部嘅。咁但係如果萬一有咩 touch wood 講句，哇，有一條電纜，有一條海底嘅電纜，真係唔係冇錯切斷咗咧，都幾大件事。咁樣，但係呢樣嘢我諗出現嘅機會都較為低啦，除非係有人有心部署做呢樣嘢啫。咁我諗世界盃。呢、這個情況咧，我諗同南非同埋巴西嗰屆一樣啦，應該表面上咧係安然度過嘅。入邊其他嗰啲問題咧，我諗到時之後如果再有需要，再有其他爆發性嘅新聞咧嘅話咧，我諗之後會同大家再講啦呢樣嘢啦。總之大家啦，如果真係有幸去到參與呢個咩世界盃嘅話咧。留意一下啦，留意一下當地嘅媒體，即係唔係當地個國營機構嘅媒體，係多留意一下社交媒體同埋網絡世界喺俄羅斯究竟係咩一回事？係咪我好似而家我所講真係咁樣咧？定係亦都有另一番嘅景象咧？真係要你睇多先知啦。如果閣下真係咧睇到。真係有幸去到世界盃睇咧，真係唔該啦！真係睇完之後，真係同我哋講翻究竟，喂，所謂我而家所有嘅資訊係究竟啱啊，定係其實更嚴重啊？但係其實話，咦，唔係啊，都好似冇乜特別喎，都可以做少少回應啦、啊，咁樣好啦，咁啊。睇下啦，睇下嚟緊啦。咁呢兩集咧，我講咗大範圍，講緊世界盃嘅前後，同埋甚至乎今日都講咗世界盃同社會上邊嘅聯繫係點樣啦。咁啊，下一集翻嚟可能都應該會講翻同球隊有關嘅嘢嘅咯啩。 多謝你收聽 Rick 先嘅節目，記得 like 埋我哋 Facebook 啊，最好 subscribe 埋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啊。最好打上埋我哋啦，打上一下令我哋做得更好，亦都为 Rekasin 筹募营运经费 PayPal account member@rekasin.com.hk 或者汇丰银行6525930398 Rekasin New Media Company Limited 少少打上，多多支持，多谢支持。